这杯冰闷汤，得过围炉几步山，苦则苦丢下我你几千千走这爱小宝你有少娇娘，恩正公公昏庸没子长，自家好比大天龙，将我李云归在龙里乡，爱得我夜里不管几年你也得孤单思人世月圆山圆披冷恩罗 呀，啊啊啊啊，你为得我求问一 飞到你身边，我要